但是视频需要包装一下哈，今天就要为大家送出视频的精简版，所以还没有关注到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赶快关注起来了。一开始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就可以像静瑜和赵硕一样，现在拿出自己的手机打开唱吧 APP， 点击右下角的发现，就可以在直播专栏当中找到永远在热门里面的活力982。当然也希望大家可以像阿徐正传888这位朋友一样关注主播，或者把今天的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朋友可以关注到我们。 谢谢大家了。 一开始呢还是要告诉大家哈，除了这种方式之外，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刚刚有预告过，今天一开始要送上挑战新歌声采访赵英俊的视频版，我们有精心制作一下，因为上一期节目是录播，我提前采好的，所以呢就想问一下赵树，同样作为唱作人，赵英俊在你们圈内的这个评价怎么样？ 哇，赵英俊可以说是我的偶像。 怎么？你是很喜欢他吗？ 我很喜欢他。 比如说哪一首歌？ 印象比较深的，你像最早最早我刚刚了解他是从那个泰囧嘛，九系列， 对， 然后一直就是那个伴随的那个背景音，就是他创作的。 你要去哪里？ 对，很好听。然后后来呢，就慢慢觉得，这个人长得还是蛮有意思的。 很好笑，主要是那个头发，大家很多都围绕在他那个头发上。 他那个爆炸头很欧范儿。 但是你知道这个真是天生的，因为我见到他的第一面的时候，我也很惊讶。然后我就提出了一个非分而又大胆的请求， 可以摸一下吗？ 就是，对，我就是我可以摸一下吗？他当时人很 nice， 他真的让我试了一下，然后他也跟大家澄清了一下说这个真的就是妈妈生的 啊。 当然了，他本人也是个很浮夸的人， 那个很蓬松的感觉是不是像那个小绵羊呢？ 对，而且大家会很好奇的说，那如果真的是妈妈生的，你为什么可以把它做那么圆，就包括像晚上睡觉啊，它不会被压扁吗？ 对种种的这些问题，静瑜间都帮大家问到了哈，大家可以在我们这次视频直播当中来找到答案。这是挑战新歌声采访赵英俊的视频直播版，希望如果您正在开车收听到我们这期节目，有条件的话也打开视频版可以看一看精心制作的这一期。 的问题，犀利的回答，不怼话题，自黑人气走心，热门激烈，怼怼对对对。 赵英俊，中国内地男歌手、演员。2004年参加歌唱类真人秀节目《我行我秀》，从而进入娱乐圈。2005年发行歌曲《刺激》，2005、2009年出演喜剧电影《夜店》。他先后为电影《人在囧途之泰囧》《煎饼侠》《港囧》《唐人街探案》《火锅英雄》《缝纫机乐队》创作主题曲。2017年参与录制真人秀《青春旅社》。面对网友们的犀利拷问，赵英俊又该如何回答呢？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啊，我现在来回答这个网友的一些对我的疑问哈，看一下都有什么。真的很想知道你头发哪里烫的，后脑勺的形状咋保持？我头发不是烫的，我再说一遍，我是自来卷。我妈生我就这样，后脑勺呢，其实睡觉了之后会塌掉，会塌掉之后呢，起来了扑噜扑噜，然后拿梳子梳一下就好了。看了《青春旅社》才知道你是一名被喜剧耽误的歌手。哎呀，我好多地方都被耽误了，对吧？其实很害怕的，但是喜欢我的这个网友们，你们就是很有品味，是吧？你们应该为自己喜欢过赵英俊而骄傲。都选 C， 我连着听了一个星期了，吃饭听，开车听，看书听，睡觉听，上厕所听，为什么还是听不吐？还是想听，这个原因我别人都没有告诉，今天我告诉你，因为啥？因为好听。很好奇你头发里面藏着啥？难道是采访？难道不是吗？之前看一个综艺节目，觉得你说话有点冲，感觉很凶。看完了《缝纫机乐队》，大概也只有你这种臭脾气才会写出这么好听的歌吧。其实我是看着有点凶，就是长得凶，但其实内心是一个阳光男孩，我是很温柔的哈。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但也没有那么丑啊。缝纫机乐队的吉他是不是都是潇洒哥的珍藏？不是，缝纫机乐队里面的很多吉他都是一个吉他大牌叫 Gibson 公司来提供给我们的。但是后来呢，这些吉他拍完了之后呢，也都送给了当时每一个弹奏的人。当然我也拥有了一把，就最开始在那个破吉他乐队那个宋晓峰他 弹的那一把白色的 Flying V 啊，也是很开心。最后一个问题，哥，你有时间买点眼霜抹抹，本来眼睛就特别大，下面挂个黑的眼袋看着太心酸了。其实呢，这个也不心酸，我这个黑眼圈啊，不是说经常熬夜或者抹眼霜就能解决的问题，是我有过敏性鼻炎，经常打喷嚏就会造成这个黑眼圈，所以这个换季大家都注意一下鼻炎。好了，没有问题了，希望我这些回答大家能满意。 喂喂，对对对， 聆听未来，生而不同。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潇洒哥。缝纫机乐队这个是本来大鹏想导一个别样的一个片子，只是因为编剧苏彪那个时候说，哎，我们他有一个想法，要不要做一个小城市的一帮摇滚青年的一个故事？ 嗯， 说 OK 啊，那就是说。最开始有一次开会，就是我大鹏苏彪三个人，就说那既然是一个音乐电影嘛，那一个音乐创作的一个音乐人应该比较早一点的介入，所以从最开始的时候我就去了解这个故事。我当时没说，最开始没说要演，就是只是说去帮他策划整个的音乐和写几首歌。那反正你都要在现场去演了，我说好好好，那就演吧，是这样的。 为梦想灼伤了自己，也不要平庸。 12月12号在北展剧场，赵英俊回到明天演唱会，也是我人生第一次演唱会，是吧？希望大家能跟我一起经历。 那除了这些电影当中的配乐，会翻唱别人的歌曲吗？ 有可能会有那么两三首的一个备选。这两三首呢，其实我的歌曲足够开演唱会，也不需要翻唱别人的，但是还想拿几首歌，就是当年影响过我的，对我人生比较重要的歌拿出来翻唱一下。 嗯，其实我的歌曲足够开演唱会，也不用再拿别人的，请注意我嚣张的表情。在自己的微博上有这样一句话哈，不但是当过主持人的编剧李喜哥，最好听的演员，还是会做电影配乐的电台 DJ 里唯一当过银行职员的歌手。 嗯， 在这几年的漂泊过程当中换过 N 个角色，你觉得在这些角色的转换当中，自己最大的人生体悟是什么？ 觉得也就能最多得出一个词叫触类旁通。 嗯， 就是当你从事了很多的职业，用不同的思维方式去面对工作的时候呢，就是你总会碰到每个行业里面那些一些基本的逻辑，这些基本逻辑都是不一样的。但有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哎，在这个行业里面那个很基本的那个逻辑，它里面有个很隐藏的道理，刚好能解决你在另一个行业里面的某一些困惑。就这是从事很多事儿能给我带来最珍贵的东西。 都选 有朝霞， 好嘞。 碰到问题，犀利的回答， 不怼话题，自嗨人气，走心热门，激烈 怼怼，对对对。 这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的小专题《怼怼对对对》，我们会为大家邀请到一些综艺界还有音乐界的一些人士哈，来跟我们分享他们背后的一些故事。其实就像赵英俊最后的那一段回答一样，他其实就是写出了小人物的小梦想、小平凡的一些故事。 对，没错。 不管是像缝纫机乐队还是像煎饼侠，所以他给这两个电影配乐，感觉就非常的游刃有余。 嗯，而且我觉得赵英俊因为他自己的生活阅历嘛，然后给这些电影配乐的时候就会游刃有余，而且风格非常的多变。他之前也给那个爵士高手做了主题曲，那个就非常的动感，你像这个歌就非常的柔情。 是，但是唯一里面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作为东北人，他每次都把都选 C 念都选西嘛， 都选西， 都选西这首歌听了这么多遍，为啥不好听呢？ 因为好听呗， 好听，确实很可爱。大家也可以继续期待挑战新歌声，今后也会带来更多怼怼对对对的大牌的推荐。 嗯， 当然今天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要为大家推荐一些唱吧红人的精彩演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本周周一到周六哈，大家都观赏了很多，比如说来自校园的十佳歌手啊，还有来自我们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的一些选手来做一些 live 的演唱。 嗯， 同时我们要给线上的朋友一些机会，给更多没有在北京但是也富有歌唱才华的朋友一个展示的空间。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魔音手，来看看他们的表现。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今天的主题一秒钟问赵硕。哎，下周六什么日子？ 下周六是 光棍节，我们的双十一啊。 是双十一这一天啊，剁手和脱单是两大永恒的主题。 没错， 我们没有办法帮大家剁手了啊，但你们加入购物车的东西劝你们三思，但是该买的还是要买。不过今天呢，关于脱单这个话题，我们想给大家制造一些小的浪漫的氛围出来，比如说一些好听的情歌。提到情歌的话，那就是要提到第一种，就是对唱的甜蜜的情歌。 哎，没错。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首？ 晴天啊，不对，屋顶。 无晴天 啊，我突然 不是独唱的歌曲。 对，突然想错了，应该是屋顶。对， 是，这是最早是吴宗宪跟温岚演唱，但唱火还是因周杰伦跟温岚的这个合唱的版本。屋顶哈，我很喜欢的相对冷门一点是王铮亮跟梁文音的一首叫做《满满》的歌曲。 哦，我听过的， 对，很小清新。当然更大众的也希望大家可以及时跟我们互动起来。正在活力982当中的朋友，要感谢莫哥已经关注了主播，还有很多的新老朋友都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希望大家跟我们互动。你觉得你心目当中最好听的一首情歌是什么？或者说对唱的情歌觉得哪一首最特殊？当然提到对唱情歌，就不得不提接下来这一首哈，陶喆跟卓琳 In the House 演唱的这一首 In the House 今天你要嫁给我。但我们今天送出了这个唱八红人的版本非常特殊，徐瑞轩是我们的老朋友，但是他今天是要一人分饰两个角色，既唱男版也唱女版。 怎么让我想到了李玉刚老师 啊？中间应该不会有京剧的部分吧。来，我们有请徐瑞轩。如果大家喜欢他演绎的话，也可以扣一波一奖正在直播的活力982。 叮当听出礼堂的钟声，我们在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这对男女现在就有这位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他，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 你愿意这样做吗？ Yes, I do. 手牵手一路到尽头，把你一生交给我，昨天已是过去，明天更多回忆，今天你要嫁给我，今天你要嫁给我，哦，今天你要嫁给我， 如果是正在开车，您呢不要误以为这是两个男生的对唱，这其实是一个人、 哎、自己唱的， 对，自己录了两版然后叠音，而且在合唱的部分非常巧思的，其实他自己有变换声部，就是男生的和女生的这个声部插开，然后感觉像是一个合唱的感觉、现在的这个录音还有 K 歌软件都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没错， 所以一个人在家确实闲着无聊的时候也可以以这种方式自己跟自己玩，当然玩完之后您觉得这个成果哈非常好，想跟大家来分享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视频的链接发送给我们、如果您在北京地区就更好了，可以直接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做一个 live show。 是一号选手徐若瑄已经登场了，二号选手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 哎，今天是第二号选手是我们的这个杨涛同学啊，他给我们带来的是这首可乐，这个可乐的原唱啊，我想大家都知道应该是我们的赵子华同学，哎，他原来有个原名叫赵玉晨， 这应该是更为大家熟知的一个名字吧、因为他是拿这个名字去参加的2013年的快男， 对，好像这个艺人里面改名不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哈。 对，因为你已经建立那样的知名度了，如果不是特别知名，比如说就是啊，我今天改名了，然后大家就会大概知道说哦，谁谁谁改名了，但就如果说本身知名度就不高，然后越改的话反而会让大家就是越来越不知道，哎，这谁呀、 其实还挺需要勇气的，我感觉 可能改名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歌曲依然是自己的风味哈。 没错， 今天这一首可乐我们来听听看的是我们的唱吧红人的翻唱，这是来自杨涛的一首作品，而且因为这首翻唱啊感情真挚，所以除了赵玉晨自己演唱之外，谢安琪和孙楠也先后翻唱过、被明星翻唱的翻唱，看来真的是有非常好听的歌曲， 没错了， 如果大家很满意杨涛的翻唱的话呢，也可以扣一个波二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活力982的平台当中，可以看到一个很可爱的男生啊，这应该是初中生小学生，看看他演唱功力如何， 前奏有点长，可惜在遇见我那天你并不快乐，可能是因为我们相遇的太晚了，可是我要走了，可温暖要走了，可否有另一个我在你身后给予快乐，可当我牵着你的手傻乎乎的了，生命出现了，可是我又走了，可你的答案停住了，可想到你的脸我还是很快乐，等到你不快乐，可惜你不快乐，可能是我的爱情它来得太 可以让你快乐是我的快乐。 这是来自唱吧的一位年纪非常小的小红人， 看得出来，没错， 演唱那首可乐还蛮深情的。 对，我刚刚感觉这个小孩长得挺像王俊凯的。 哎，对，如果大家现在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话，要提醒大家，北京青年广播是一档全平台可视化的系统，所以大家如果正在开车收听到我们节目的话，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观看了。同时我们也在唱吧的直播平台活力982的热门直播间当中正在直播，有很多的新老朋友现在也进了直播间了，也要呼吁大家为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唱吧伙伴们继续点赞哈。今天你要嫁给我的一号选手徐瑞轩，大家可以扣一波一；二号选手杨涛可以扣一波二。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今天的主题好听的情歌，下一位登场的选手是 陈颠颠呢。 嗯，他带来的这是孙燕姿的一首 Honey Honey 哈。 没错。 哎，你会发现就是说女歌手经常喜欢用 Honey 来命名， 哎 ，Honey。Honey Honey， 还有一首叫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看看还有没有出四个首四个 Honey 的这首歌曲，来听听看。这是新加坡女歌手孙燕姿，最近也是发布了自己的新专辑。一晃哈，这首 Honey Honey 已经是12年前的一首歌曲了， 哇，好早了。 来，我们来听听看。来，这是陈颠颠的演唱，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扣一波三。 Honey Honey。上东西我熬个一杯茶也可以，这梦醒也可以，不做什么也可以，忙碌中又想起你对我的柔，只有你心机的眼没痕迹，我熬突然脸上拥抱你，问你左手不及，这只能想象而已。 听到就让人心情很好的一首歌，这是来自孙燕姿的 Honey Honey。 不过今天是由我们的音乐爱好者陈颠颠翻唱的，也觉得她的声线有什么不同吗？ 有点粗哎。 啊，你怎么这么说一个女生？你应该说比较中性。 好，比较中性， 很有磁性。 对，但是我觉得 他们原创音乐人说话就是很直，没有办法。 但是我更喜欢原版的孙燕姿的嗓音，她的嗓音的辨识度那是相当的高。 也是因为原版先唱到大家心里了，所以之后永远有翻唱出来的时候，你觉得说，哎，好像跟原版不太一样哈。 我感觉最近孙燕姿发的新歌跟之前的那个风格也有很多的变化。 对嘛，燕姿也是蜕变了的之后的燕姿嘛，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她。所以通过这句话可以听出来我是一个忠实粉了。是要感谢一下正在唱吧直播平台活力982当中支持我们的嘉禾万事兴老朋友，送给了我们小礼物，还有分享了这一次的直播。当然分享的很值得哈，因为今天除了一开始送给大家的这个赵英俊的视频采访内容，还有三位非常优秀的我们的网络上的翻唱的达人们的作品，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他们。如果喜欢陈颠颠的翻唱的这一版 Honey Honey 的话，可以扣一波三，我们来看看谁的支持率更高一些。 好， 今天接下来呢，想为大家推荐一支 MV， 与其说是推荐 MV， 不如说是推荐电影。因为其实这个电影当时的定档发布会我去了，我真的还蛮感叹的，就是很震撼。就是它也是拍藏区的，叫做《77天》，而且这个女主角是江一燕，就是女演员当中出了名的能吃苦敢吃苦。同时特别特殊的是，这个电影的男主角就是电影的导演 亲自上马。 对，所以他们真的是花了很多的心血在做这部影片。当然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支 MV 也是电影的主题推广曲，叫做《遇见整个世界》。从 MV 的一些画面当中也可以看出电影拍摄的一些巧思。 位您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看到这样的画面是不是觉得很震撼？ 嗯， 而且这一次电影《七十七天》也是专门请来了台湾的摄影大师李平斌担任影片的摄影指导。 嗯， 所以在这个简单的一个 MV 当中哈，可以看出电影真的是诚意满满。 没错， 歌的名字就叫做《遇见整个世界》，通过歌曲哈，通过这支简单的 MV， 我们也跟着好像环游了世界一样的感觉。今天也送给大家很多好听的歌曲，以及要推荐给大家的 MV。同样在今天的最后的环节呢，也有两首新歌想要推荐给大家，一个是李宇春上周发布的新歌，叫做《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 嗯，李宇春今天是发着新专辑了啊，发了一首先行的单曲，叫做《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我觉得对于科技爱好者来讲啊，除了这个歌曲本身之外，就是在 MV 当中呢，它有一个非常千变万化的造型，得到了这个英特尔的支持。哎，好像这个李宇春现在就是一直都走这个范儿、啊、 很喜欢玩跨界， 对， 就是什么新潮什么好玩他玩什么。 我记得之前有一次演唱会，他也是在那个后面的那个大屏幕里面投出了好多个自己，然后跟自己跳舞那样。 对，他这一次是用 3D 面部表情捕捉技术对原始素材当中李宇春的脸进行捕捉，建立了一个 3D 模型，然后再是特效公司根据 MV 的艺术需要做一些面部的图案设计，最终公司是在离线的状况下建立了李宇春的 3D 脸部模型，而且将图案实时无缝绘制在他的脸部上，最后呈现出来了。 嗯， 是来自春春李宇春的新歌《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今天下雨可是我们在一起，和谁在一起呢？当然是和玉米们在一起。这也是春春写给自己歌迷的一首歌哈。同样，这也是出道12年来自己作词写的歌。他说是写给歌迷们的一首情歌，而且也是一首浪漫舞曲的感觉，歌词也是非常朗朗上口。 嗯， 想和你一起漫步梧桐树下，想和你一起淋湿头发，余生虽掩盖许多甜蜜情话，却不灭心中小小的火花。我轻轻闭眼，我轻轻闭眼，随风拂面，随风拂面，那淡淡的笑脸，你淡淡的笑脸，一尘也不染，不染。浸透你的香味，浸透你的香味，弥漫了整个夜，弥漫了整个夜，天空下着雨。 那么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我们介绍的是这个李荣浩的《祝你幸福》啊。2017年呢，李荣浩的新专辑已经陆续推出了5种不同风格的这个音乐单曲了，从这个复古的这个慢摇滚啊，叫然后呢，第二首叫做《呐喊情歌就这样》啊，还有中西混搭的这种嘻哈作品叫做 裙子， 对，还有这种温暖的相思歌曲啊，歌谣，到这个青春恋曲，我看着你的时候，所以说这个李荣浩呢，从这个春天、秋天到现在吧，这个推出的这五首歌风格都不同，哎，今天推出的这首呢，叫做《祝你幸福》。 是，这是一首全新的 R&B 情歌式的歌曲啊。为了这首歌的制作，李荣浩是专门飞到了洛杉矶去，也制造了一种好莱坞式的浪漫。可以期待一下这支歌的 MV。我们先在音乐当中感受一下《祝你幸福》。同样也接着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祝所有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幸福。接下来的时间，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送出的《今晚有戏》，我是静瑜， 我是赵硕。 明天同一时间18点，挑战新歌声依然是在北京青年广播，和您不见不散，拜拜啦。 拜拜。 短短的悲伤现在开始唱。